打开视野，文字透视世界， 文字赋予我们力量，书籍滋养我们成长。 读书俱乐部，让我们与好书作伴，与经典对话， 与经典对话。 今天你读书了吗？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呢，我们一起来聊天，我们一起来互动。今天跟朋友们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呢是，你相信成功要趁早还是大器晚成呢？没错，今天我们是关于职场的一个话题，关于人生的一个话题。你相信成功要趁早还是大器晚成呢？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打开听听 FM， 进入我们读书俱乐部的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今天呢，也希望大家动动小手给我们节目加加热啊，希望我们也能上上首页。那今天依然是最终啊，在七点的时候我们会公布一下给我们点赞的前三名，我们送出您什么呢？啊，2022年暖心日历啊，价值158的暖心日历啊。这个送日历呢，也必须得趁早才可以，现在才1月份啊，不算晚。所以大家给我们直播间加热啊，加热排在前三名的，点赞前三名的，送出这本《教育的本来》暖心日历。接下来请出我们今天的座上宾，也是读书俱乐部的老朋友，幽默书店的主理人启航。启航你好。 哎，红就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你后面那一串我就不再介绍了啊。 对对对对， 全民阅读十佳推广人，北京阅读季金牌阅读推广人，桃粉基金会阅读组织联合会理事等等等等。 都不如幽默书店的这个主理人更好一点。 哎，每天与书相伴啊，总之呢是一个大书虫子啊。 嗨。 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呢，都可以打开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你相信成功要趁早还是大器晚成呢？其实启航老师啊， 哎， 现代社会痴迷什么呢？叫做年轻有为。 对 啊，经常还会说那句话叫成功要趁早。 这好像最开始类似的话是张爱玲说的， 出名要趁早， 要趁早。 他倒是出名挺早的。 对对对对， 这种文化呢，好像要求年轻人啊，必须要及早的获得成就，要快速成功。 是 啊，说那你不然就没机会了。 哎， 但是呢，有一本书叫做什么呢？ 就叫《大器晚成》。 大器晚成， 哎， 这个作者呢，也是福布斯杂志的发行人李奇，他是怎么认为的呢？说，不论你现在多大，只要你想成功，你都能行。 对， 哎，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聊吧，你相信是成功要趁早还是大器晚成好不好？咱们在等待大家的信息之中呢，我们一起来说这么一个事儿哈，就是人为什么渴望少年有成。 哎，你有答案吗？你说说你的答案。咱先说说你的。你渴望少年有成吗？你其实算少年有成。 我算吗？ 我觉得算啊。我觉得你看啊，我不知道大家伙对红酒了解有多少。其实要是如果我们读书俱乐部的老听众的话，应该了解红酒曾经是国家健将吧。 不，国家二级运动员。 国家二级运动员。 国家二级，因为我受伤的时间很早，我15岁就已经受伤了。 那这成功要趁早，就是你已经少年有成了。 不是，那时候呢，确实在这个市里面、省里面也经常是拿比赛的冠军。 就是啊， 那时候呢，在学校甚至在市里，确实还是个小名人。 对，还主持 啊。 我觉得从在当年家乡的那个区域。我觉得其实已经是很成功了， 他确实可以满足你的一部分虚荣心了。 那好，那就正好这个采访就从你开始。我们说少就成功要趁早吧。啊，为什么啊？人为什么渴望少年有成？那红酒先说说吧。 是这样哈，其实，从内心来讲，每个人都希望被认可。 哎， 我也是这样。 特别对， 尤其是你自己的天赋，你希望被别人认可，比方说被父母认可， 嗯， 被老师认可，被同学认可，被你一块玩的小伙伴认可， 嗯， 就那种感觉让你非常的有存在感 啊，就是人现在老说刷存在感， 刷存在感。所以呢，就每一次当你跑第一的时候，其实现在我经常做梦的时候，还是梦见在我们的校运动会上，4×400米接力，前三棒在被人落了100多米的情况下，我一步一步追回来的，最后一个弯道100米，我们全班同学全都站起来在呼喊我的名字，最后我终于拿到了冠军。我跟你讲，后来的这些事情都是浮云 啊。那后来是不是很多红酒都找你来代言？红酒，红酒啊！ 就你为班级赢得了荣誉， 对， 大家对你有认可，就那种感觉确实是不太一样的。 你觉得你这个算少年有成吗？你不用谦虚的说。 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哈，人生其实都跨过40个春秋了，依然感到骄傲的事情。 明白， 其他的其实都算不上骄傲 啊， 真的，包括当主持人都算不上骄傲了 啊。 那个是我最骄傲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想当奥运会冠军。其实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是苏炳添 啊。我老忘那个师弟叫什么来着，就是跟刘翔一块跑那个 史东鹏。 史东鹏 啊，史东鹏也经常是拿冠军， 对对对， 然后跟刘翔一起比赛嘛， 啊， 参加世界比赛， 嗯哼， 对，那是我确实是师弟， 都是 一个体校的， 啊，那我觉得，我说实话，我是觉得你是真的属于少年有成那一波了。 不算，我这属于夭折的那波。 到结尾的时候，我会揭秘你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 你不问问我吗？ 哎呀，其实启航老师经历太丰富了， 但是 您是第一代民谣歌手啊！ 我天， 你是咱们中国的第一代民谣歌手，而且最早的时候你开那唱片公司，现在很多这个歌手其实都可以被你签掉的。 就是没钱，要不就签了，确实是。 哎，那个是不是你非常自豪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那不能算少年有成，因为咱先得要说少年，得先定义少年吧。我觉得你那才真正叫少年有成，我那个其实我觉得我真的不算，我觉得我挺慢的，挺笨的。不过呢，就是咱们今天要谈这个所谓关于这个大器晚成啊，你相信少年有成还是大器晚成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还真就这个事儿想了一想，就是尤其咱们第一个互动的话题啊，就是人为什么渴望少年有成。我是怎么想啊，我是老觉得吧，这个怎么说，人其实是就像有一句歌词说的是，只是等待是困难的，人其实很不愿意去等待。那如果你要大器晚成的话，其实你需要等待很长时间，然后人怕在等待的过程中呢会失去很多机会。如果失去了机会，因为你等待了很长时间，你的年岁增大，然后你的机会相对就会减少。他怕在等待的时候，或者怕大器晚成的时候，哎，然后这个机会就减少了，导致自己可能最后没有机会。所以他渴望少年有成，不管是每一个人自己，还是尤其是父母对于孩子，之所以现在很多父母都希望孩子能够，哎呀，从上小学就如何，上中学如何，上大学就如何，其实更多的我觉得是怕在今后的竞争里缺少一个机会，所以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天马行空跟咱们说了，哎呀，还是要趁早啊，可是往往是事半功倍啊。天马行空认可是要趁早的啊，我看看今天我们这个是趁早的好还是大器晚成的多啊，趁早的多还是大器晚成的多。 那这先给大家一答案啊，不能不说答案，我们今天啊根据我们这个话题绑定的这本书，刚才其实红酒已经介绍了，叫大器晚成这本书， 对， 他一定是说大器晚成这事儿是对的。 好，没关系，你可以反驳我们， 没错， 这个狸猫说了，我觉得成功啊不看早晚，你要看机遇啊，青年时没有成功，你可别破罐破摔，要等待机会。 哎， 说这话在理儿， 没错，这个是正经的话。而且你看红酒这很厉害，把那个有等待机会都能直接改成要等待机会就说出来了，专业就是专业。哎，少年有成是不一样。其实在这本书里头哈，他对于这个人为什么渴望少年有成呢，他有那么一些分析。为什么？因为 他列了几个，他比如他说，因为年轻就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硬通货，只要你年轻，你走到哪儿你都是硬通货， 有资本、啊， 有资本，哎，这个咱们不能否认，对吧？ 不能否认、 啊，不能否认，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社会舆论，包括媒体，甚至从传统媒体到社交媒体下边，都会在有意无意的，或者说倡导。或者说在倡导少年有成，或者说在贩卖焦虑， 好多人都在贩卖焦虑，以贩卖焦虑作为他的营生。很多做知识付费其实都有这个毛病。 对对对， 让你焦虑了，你就会买他的课程。 对，就是就 你看，我们就不付费， 对 吧？我们都免费聊天，我们还发2022年的暖心日历，动动您的小手给我们加热吧。 就是发几个。 今儿发 三个， 前三名，前三名， 赶紧的啊！你看又有留言了，我看， 来看看啊！我是铃铛说了，两种说法都有道理，因人而异啊。能否成功啊，和天赋啊、家庭影响啊、个人努力啊、机遇啊都有关系。这个我是铃铛，感觉是一位长者哈、啊，过来人啊，他说的很全面，确实是这样，因为就是起跑线呢，大家不太一样， 对。 有些人举个例子哈，比方说他想成为一名歌手， 对， 那父母全都是干这行的， 嗯哼， 那你说他是不是赢在起跑线上了呢？ 嗯哼， 是吧？耳濡目染肯定是要比你先跑的， 对， 对吧？ 对， 但是你是不是有天赋？你说我想成为歌手，结果呢你五音不全，那这事儿你就没法干呀。 那很多说这个父母是干什么的，到这个子女那辈儿，他恰巧就不干那个去了， 叫痴行恨行， 哎， 啊、 嗯，没错。 但往往过了10年20年。又回来干来了。 哎呀，其实我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 是不是？ 也我倒不是没恨这行，我你看我父母做的都是跟那个读，就跟都跟书有关系嘛。 嗯， 当时我母亲在学校的图书馆，我父亲在书店。 嗯， 然后我走上社会之后，我先是做的音乐，然后做媒体，然后没想到转到30多岁又转回了书这行，这自己都没想到。后来我想了想，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从小因为父母在这个行当里头，所以自己接触书接触的很多、 嗯、 接触很多，读了很多书， 耳濡目染， 耳濡目染，然后呢你就有很多人不具备的那些优势。所以优势是什么？比如说我小时候70、80年代的时候，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卖书还是闭件售书呢，不像现在全是开件售书，你自己想买什么书你直接可以拿在手里看。那时候前面摆一个柜台嘛，是吧？哎，说哎，我要看那本书，你得给营业员说，营业员从书架上拿这本书放在柜台上，你翻之后，你比如你翻了2-3本，你还不买，营业员是要给你脸子看的，看什么看吧，不买啊，你知道吧？所以像那个时候，我可以坐在柜台后头。啊，我随便来翻看小儿书的时候， 你这是属于有特权啊， 哎、特权阶级 是吧？ 然后 这太羡慕了。 哎呀，我们的小同学呢，在那个柜台外边看着我，那真是羡慕不已。我高兴了，有时候拿本书啊，看看。然后，当然我这样也是违反这个书店的规定的，也会挨我爹回头一顿训啊。所以这个，但是呢，我后来就发现什么呢？比如说后来我大学学中文嘛，老师开列书单的时候。一开列书单，我一看，哇，这怎么大部分书好像都 读过？ 哎，有一些是没读过，然后回去去找，一找发现啊，其实也读过，只不过把名儿忘了。 你看，你就是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养成了一个阅读的习惯 啊、对， 这非常重要。 问题就是说，这个是就是所谓这个家庭环境影响哈，就是耳濡目染，完全不在自己说我是刻苦啦，我是干什么，就跟玩儿似的。尤其70年代的时候，你说下学也家里也没电视，甚至收音机都没有，回家也不回不了家，放学了那只能去爹那儿或者去妈那儿等着父母下班回家一块儿做饭吃饭。 嗯， 那你就到哪儿你没别的事儿干，你只能看书。 对，挺有意思啊，也是看到咱们聊天室的网友发言啊，启航也是打开了话匣子 啊。 看看这位吧，8740说了。相信成功趁早还是大器晚成，有能力啊还是在小小年纪培养孩子的能力，让孩子积极上进，懂得进取，让他成才。你看这又是一个让孩子要成名趁早的这么一个听众朋友啊。 实话说啊， 啊 这个就是如果是我怎么说呢，这东西哎呀我想想啊， 我没读《大器晚成》这本书之前，我和这个八七四零这位朋友想的基本上是一个样子。 哦， 哎，我读完这本书之后，老实讲，我的那个想法，在我读这个书的时候有一定转变，但是在我把这书放下之后，我其实现在又有点往八七四零这调过来了。 哎，我们听众，我们网友的力量真的是非常强大的哈。狸猫说了。年少成名虽然很光鲜，但有些会晚节不保，如三国时的 诸葛雀是吧？ 啊，诸葛雀， 或者诸葛恪都行。 对， 哎， 这个名字叫， 他是正音是恪嘛，恪尽职守嘛， 对， 对吧？ 一般， 但是读 成 雀，读成雀，因为他家乡的音， 是，大器晚成则相对稳健，比如说像曾国藩。 哎，我们一会儿第二单元的时候，我们会提到一些大器晚成的人。 行，可以。再看看还有谁发言了？ 还是八七四零？哎，八七四零说了是吧？ 说了，已经 说了。 还有这位啊，叫宝姐姐，她说，感觉成功要早一些，早成功，早享受成功的快乐呀。 有道理，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观点 没错，很朴素也。 你看昨天跟大哥一块吃饭也是说了，哎呀，岁数大了之后发现欲望越来越少了，也就是吃点好东西，喝点好茶，没别的了。 那还得是肠胃好，肠胃要不好，你想吃点好东西，喝点好茶都没戏。 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你如果有了一定的经济能力，有了一定的支配的空间，你可能。可以享受很多， 是 吧？ 是的， 是 的。 但是呢，如果你真的七十多岁突然成名了，也不错啊。但是可能牙都没了。 哎，你说咱们越聊天，我越觉得什么呢？ 嗯， 就跟我们上次做的那个专业的力量似的，那本书一样，就是我发现，我们非专业的人士，我们从自己感觉出发在聊的东西，和做这个研究的人他想的真不一样。真不一样， 跟作者李琦想的完全 不 一样。不 一样，不能说完全不一样，就是，我们的切入点是不一样的。一会儿我们会慢慢的跟大家伙儿来带入啊这些切入点。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哎，哥大爷， 哥大爷是咱们老朋友了 啊。哥大爷说：“我只相信成功需要慢慢积累。俗话说，广积粮，缓称王。” 哎呀， 啊， 这至理名言都出来了。 这是时间的堆，时间的累积啊，这也没问题，这条也没问题。 哎，那趁这个，咱就说一说 啊， 什么是大器晚成，对吧？咱们讲了半天，出名趁早，大家都理解了。 对对对。 那什么是所谓的大器晚成呢？ 那这个事儿是不是也得需要我们的网友？跟我们互动一下， 也可以跟我们说说，你认为什么是大器晚成？这是咱们的分互动话题， 分互动话，第二个子话题， 子话题，您可以跟我们说说什么是大器晚成？您认为什么是大器晚成呢？ 在这本书里，就是《大器晚成》这本书里，他对于大器晚成的解释是这样的：他说呀，简单的说，大器晚成者就是指比预期更晚发挥潜能的人。更晚发挥潜能的人，比预期更晚发挥潜能的人，他们通常具有他人原先没有看到的天赋，并且会频频以新颖和出人意料的方式发挥自己的潜能，让身边最亲近的人都大吃一惊。你看这里边有这么几个，有这么几个关键词，我觉得啊，就是一个是比预期晚，一个是潜能，一个是天赋，一个是出人意料。大吃一惊，就他还是有一些场景设计在里边。然后呢，他说大器晚成者就是那些按照自己的计划以自己的方式找到终极宿命的人。这个话就有点太虚了，我觉得没有刚才那个话更实。 对，那个是有知识点的，后面是一个主观的感受。 所以呢，这个就是作者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就问过一些学者，包括一些心理学家，还有一些社会学家啊，就问他们说，你们怎么定义，怎么看待这个大器晚成者啊？有没有一种所谓有利而广泛的研究方式，可以通过挖掘出一些潜在的线索，或者可以辨识的这种标志，哎，找到这个大器晚成这个群体，就是提前说，哎，有几个点，一看，哎呀，这一看这个点，那这人以后他肯定大器晚成，有没有？ 答案是什么呢？没有，没有， 没有啊， 没有啊。但是之后一会儿我们会跟大家伙说大器晚成者他会具备的一些素质，其实从那些素质里我们觉得也不能说没有。 嗯，也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吧。嗯，像樱木花道铃木说，嗯，你们这话题我挺喜欢啊，我肯定是大器晚成，因为我还在等待。 咱们都一样， 此处有笑声啊，我们都在等待，对吧？这个五十啊也不算老啊，是不是？ 这谁说我呢？ 还算中年嘛？ 就是嘛， 是不是？ 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少年，少年。 今天这个泽平宏观有一个建议，说这个以后生娃的主力军 啊 是75到85后， 那是把我甩出去了，挺好。 我在里边呢， 你在里边呢，你有任务，赶紧。 好多人的脸都绿了，说我们这个70后80后得罪谁了啊？不过说实话，确实他相对起来有责任感，你知道吗？ 反正压力也不行， 有责任感。他说不能指望00后跟90后生娃， 我们就有点老了，生理上已经不允许了。 谁说的？您身体还是杠杠的。 我的天哪！ 来看看这位狸猫说，成名太早未必是好事啊，因为承受力不够。 哎，这个说的 说到点儿上了。 这个就我记得咱们上小学是上中学学那篇古文《方仲永》 哦， 哎，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是吧？ 真的是这样， 我没有讽刺你啊，红酒。 我真的是受伤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哎，不过你看，有一些演艺界的人士哈，成名特别早，你会发现摔得特别特别的狠。就去年这一年，你会发现有几个案例， 是 其实都是很早十几岁就已经成名了， 是 都已经是万众瞩目了， 对对， 但是并没有 把握住自己， 得意双心， 是， 因为。太早之后他发现什么来的都特别的 容易，对对 对吧， 对， 说前一段时间我正好还接触一个演员 啊， 他就是啊一部片子1500万 啊， 大学还没有毕业， 哦哦， 旁边好几个保姆， 哦哦， 我觉得就这种环境特别容易让人腐蚀，被腐蚀掉， 所以这年轻的时候他确实是很难去把握自己，他缺少一些经验一些经历， 对，但凡小时候这个教育相对起来没那么着实的情况下，很容易跑偏，真的。 嗯，对，其实这就怎么说，这就像就而且这个事儿我发现他还不分什么呢，不分这个出身， 对， 就是说哪怕说就是说你是一个出身很贫穷的，可能他到了他真是早成名，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引导，没有一个相对比较稳妥的监督机制的话，他也会出现问题。是一个这个就是出身非常好的啊，家庭环境条件非常好的，他到时候他也会出问题。 嗯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可能没有人觉得自己，没有人觉得自己是一个已经特别成功的人，他还会觉得自己往上还有很大的天花板的余量还要往上升，所以他一定要去作，要去折腾。 对，哎呀，所以人呢应该时时的去反省自己啊，无论是年轻人、中年人还是老年人，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自己为什么出发。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个事儿就涉及到一个什么呢？就是我觉得涉及到心理成熟的问题， 嗯， 对吧？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个子问题了。 哎呀，第三个子问题，人从多少岁以后才开始心理成熟呢？ 哎，大家伙儿可以聊聊这事儿哈。你认为从什么时候才能算心理成熟？ 这个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发表观点 啊。对啊， 心理成熟是从几岁开始？ 嗯哼， 那您觉得您心理成熟是从几岁开始啊？ 我忘了， 您是忘了自己多大了，还是忘了？ 我就50多岁了，我已经忘了这我什么时候，起码这我觉得20-30年前的事儿了。 那你这熟的，你有点早熟。 我印象里啊，我印象里，我其实属于晚熟的 啊， 我不开玩笑，这个我交朋友，我印象里都是20多岁才开始交朋友。 什么意思？二十多岁之前的话，您一直生活在音乐世界当中，陪伴着您的旧吉他， 不是这交女朋友？我说的是 哦， 交女朋友，20多岁正式交女朋友。20多岁之前，其实更多的我觉得玩儿啊，就包括你说的沉浸在音乐里头等等啊。真正我觉得就是开为什么要交女朋友呢？我觉得也不能说就完全成熟，但是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责任的东西会出现，因为比如说啊，这个谁，这个，有时候父母就问了，啊，父母20多岁，父母不会催你结婚，但是会问，哎，交朋友没有？或者父母的这个长或者长辈们也会问嘛，交朋友没有啊？啊，有时候一问啊，那可能我觉得就会催生那种责任，然后就会想一想啊，是这个事儿好像是应该考虑一下了。 哎呀，那您还是比我早啊！ 啊，不会吧？ 我觉得我心理成熟是从有了娃开始，3年前。 天哪！我都无语了 ， 我都要控播了，感觉是。 这认识的是个什么人？哎，但是确实是这样，就是以前呢，就是怎么过都行，是吧？胡过八过，然后呢，也没有各种方面的一些规划，尤其是理财方面的规划完全没有。但真正有了娃之后，你会发现，哎呀，这人生的重担啊，其实是压在了你的身上 啊。对对。 然后你考虑的事儿就比以前要多得多得多。 对， 这算成熟吗？ 嗯，我觉得这算是因为成熟它肯定分阶段，它不单纯成熟说你到了成熟那个阶段之后你就不变了。 嗯， 我觉得这个是你从这个养育后代的这个角度是成熟的， 这是熟透了的表现。 不，你还会有，等他要上大学啊，他结婚的时候，他给你养出这个隔代人的时候，你会进一步成熟。 我就发酵了，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个人认为啊， 嗯， 这个。怎么说，走上社会，人从学校走上社会，应该是环境的变化，然后你接触的人的不一样，你从学习到开始去赚自己的营生的时候，肯定会催生自己的成熟。 嗯，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应该是20来岁算成熟了。但是你知道这本书《大器晚成》这本书它的作者他认为什么时候吗？ 咱们留一悬念 ，OK， 因为还有50秒的时间， oh. 我们在第二节的时候揭晓这个答案，看看作者啊李琦是怎么认为的。大家也可以把您认为的我们子互动话题的这个什么是成熟啊，就是多少岁， 哎， 多少岁开始心理成熟，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您可以打开听听 FM， 然后在搜索框里搜索"读书俱乐部"，进入我们的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动动您的小手，给我们的直播间加热啊！排在前三位的，点赞前三位的，我们会送出2022的暖心日记啊，价值158，非常的精致，而且还带书号的，就是这个日历是带书号的， 正式出版物， 正式出版物啊！教育的本来里面有很多话啊，黄甫老师写了很多知心的话给大家，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吧。那今天在第二节呢，我们一会儿会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啊，你相信成功是要趁早还是大器晚成？也欢迎大家踊跃的互动啊。今天我们还会选出四位我们的朋友获得了听听的7天畅听卡。 哦，这个好。 桃园三结义，煮酒论英雄， 大义诗经中， 在三国演义中领略历史风云变幻。 大家清楚了， 大家确实不知，还望 鲁智深倒拔垂杨柳， 吴用智取生辰纲， 宋江三打祝家庄， 在《水浒传》里感受英雄豪情壮志。 胆大妖精挡住我， 美猴王出世三打白骨精， 在《西游记》中体验险境迭出的取经之旅。 黛玉葬花， 宝玉碎玉， 宝钗扑蝶， 晴雯思扇， 在《红楼梦》里品盛衰变幻，人情冷暖， 读古典名著， 养人文情怀， 悟传统文化， 品百味人生。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书是知识的海洋， 书到用时方恨少。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文化盛宴， 阅读打开视野，文字透视世界， 文字赋予我们力量，书籍滋养我们成长。 读书俱乐部，让我们与好书作伴，与经典对话。 与经典对话。 今天，你读书了吗？ 亲爱的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这声音来自北京故事广播，您可以锁定 FM95.4， 同时呢打开听听 FM 啊，打开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音频官方客户端，进入聊天室，您搜索读书俱乐部，跟我们一起来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你相信成功是要趁早还是大器晚成呢？今天我们的座上宾是老朋友，来自幽默书店的主理人启航。启航你好。 哎，红酒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今天我们还在第一节呢，有一本书啊推荐给大家，叫做大器晚成。头一个小时我们还是就这个互动话题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来理解的哈。看看狸猫说了，说心理成熟因人而异啦，有些人从小经历了很多事儿，那就少年老成，而有些人呢，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活到七老八十也不够成熟。哎，这个说挺有意思啊。 没错没错，这个他说这还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也不算也不够成熟是一方面，还有的人是什么呀？我见过不少啊，有见过不少岁数不小的，真算是长辈的人，但实际上就是，办一些事儿，然后 像个孩子。 不，这是说的好听的，背后我听别人说，就说哎呀，都这么大岁数了，没活明白。 嗯， 那你说这没活明白，是不是也算是一种不成熟啊？ 是啊， 对吧？ 就是从小经历了很多事啊。咱们经常说这个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小时候如果担当比较多的情况下呢，他就容易考虑的事儿也多，就容易少年老成。那种一路都是顺风顺水的，没有经过挫折的，其实呢，办很多事儿的时候，他想的就不太周全，他容易以自我为中心。 哎，对对对， 是吧？ 对，这个呢，其实就是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话题哈。你觉得说从几岁开始才算是心理成熟？ 嗯， 这个确实就像我们有一些网友朋友说的似的，他真是难以划定。但是呢，从研究者角度来说，就刚才我说为什么，就是研究者跟我们看的不一样。研究者他一定是试图要找出一些规律类的，对吧？ 嗯， 那他画的是什么？他们画的就是说，比如说像这本书里举的例子，就是说很多心理学家认为，18到25岁，我们一般说少年有成，那一定是什么呢？说叫少年，但其实你想想，像红酒这样说15岁就已经成名的，确实就很少啊。 我在我们村成名了，俺们村还是有名的啊。 然后一般情况下说，你要有个名，起码18岁，你得成年以后，对吧？ 嗯， 这样稍微多一点。但18到25岁，在心理学家来说，其实是一个既不属于青少年，又不属于真正成年的一个独特时期。 嗯， 就18到25，它是一个空档期。然后从法律上讲，是把这18岁以上，包括尤其到25岁年轻人定义为成年人了， 但事实上很多人，尤其是大器晚成的这些人，在这个年龄段他其实是缺乏成年人的一些重要的这种所谓行事能力和素质的。然后这作者就讲了他自己的一堆故事，我觉得特别有趣，跟大家伙念叨念叨。 好的， 嗯，就是这个作者就是这个叫叫李琦，他呀，李琦他在小的时候是一个优秀的学生，喜欢参加各种这种体育运动啊。后来呢，他就进入到青春期了。进入青春期之后，他说这小世界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呀。他在初中的时候就认为初中那学校就像一座监狱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其他的男生啊，男孩都进入生理成熟期了。都开始对女孩产生兴趣了，女孩也开始关注男生了的时候，哎，他还没领会这些是什么概念呢，他感觉他自己被远远的甩在了后边。而且那时候包括比如说学几何啊，学代数啊，包括阅读像这个杀死一只知更鸟这样的深奥的书的时候，哎，他都没办法理解。那他那时候在学校表现的还凑合，但已经不算是拔尖的学霸了。他在五年级的时候全 A 呀，啊，全 A 很厉害了。可是到高三的时候，大多的时候只能够拿 B， 啊，那在社交生活方面，他也只能够是老是站在一边啊，等着被别人挑选或被别人排挤。有一天啊，就在九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啊，有一天他让人推了一下啊，然后结果把他眼镜给推掉了。推掉之后，他没采取任何行为，就这样，他就让旁观者把他当做了所谓叫 loser。 嗯 loser 吧 ，loser 失败者， loser, loser 失败者。后来呢，上高中以后，他通过参加一些这个体育运动，包括田径、越野等等啊，挽回了一些这个尊严，挽回了一些尊严。但是呢，他所在的那个队是一个州的冠军队，所以他当时跑步的那个成绩只能够是在队里倒数的，所以也不会被教练注意啊。就这样，他说。他的命运就好像走向了平庸的岔道，于是就上了，到上大学的时候就上了他家附近的一所本地的专科院校。在这专科院校里很艰难的学什么呀，经济学、微积分、化学，然后继续参加田径比赛、越野赛啊，但是都是很低端的奖项，都拿很低端的奖项。后来呢转入到一所四年制的大学了啊，哎，一转到这儿好像他就感觉，他说就好像走了所谓狗屎运一样。为什么呢？有一次他那个教练啊，误以为他的一个跑步成绩啊，这个是一个叫2:21的一个跑步成绩，是叫千码室内跑的，以为那千码是千米呢，哎，就认为他有这样的这个能力，于是就跟大学招生办公室打了招呼了啊，让他成了一个长跑的运动员，在大学里的一个长跑运动员。后来他才发现这是一个误会，然后这个作者就是利用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一举成为他们大学运动队田径队的代表运动员。 嘿， 就是这样，就这么一步一步，就是他从他的从他的角度来说，他认为他起码到这个时候就是还都是不得志呢，虽然说他已经成了一个候选的了，这么运动员了，代表性的运动员了，但是还是不行。然后等他这个开始工作的时候，他开始做的是什么呢？做的是一个酿酒厂的一个守夜人。刚开始做守夜人的时候，他还没什么感觉，直到有一天出现了一幕，这一幕让他感觉羞愧难当啊！什么事儿呢？就有一次夜幕降临啊。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走出这保安室，开始巡逻了，例行公事去巡逻啊，穿着这巡逻队的制服啊，自己感觉还挺帅啊。然后他那时候出去巡逻，并没有拿什么，不拿武器什么的，就拿一个小的那么一个叫什么呀，就一个钟，拎着一个钟，拿着那个钟，然后走到哪儿，把一个钥匙插进一个盒子，然后就打个卡。其实现在很多地方全是那样嘛啊。结果他就在这个在围着他这个地儿绕的时候。哎，他突然听见了狗叫唤，而且听的是大型犬在叫。哎，他觉得这是哪来的呀？他就开始找，找找找，发现了，是他所在这单位隔壁木材厂的一只狗，一只罗威纳犬。这个作者就说， 这个事实啊，让我备受打击。我这儿，我们这个地儿，我是一个保安，而隔壁木材厂的保安居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只狗。他说：“这让我突然幡然醒悟，心生悲凉。”他说：“我已经25岁了，同样25岁的史蒂夫·乔布斯啊，没过几个月都让苹果上市了，而我的职业同行居然是一只狗啊。”然后他就开始告别过去啊，26岁的时候等于这个大脑开始觉醒，然后34岁的时候跟人合开了硅谷的首份商业杂志，38岁的时候加入了福布斯杂志，44岁的时候成了福布斯杂志的发行人，然后各处去演讲，46岁学会了驾驶飞机，49岁的时候写了一本自己飞行历险的畅销书，等等等等等等。 哎呀，刚才几行娓娓道来，其实呢也是一个比较励志的故事啊，就是所谓的大器晚成，在他自己身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嗯，大家呢都有自己的一个观点，你比方刚才这位风吹麦浪说啊，还是趁早吧。刚才还有一位，我看看是谁呀、啊、说这个哦，5210说趁早吧，趁早更滋润一些。是我们经常会讲到一些大器晚成，其实在前半生的时候呢也是经历了很多的挫折哈。嗯，来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吧。你我看大家其实开始倒历史了啊，现在开始有历史梗了哈。你看这位叫做吴梦生说，刘备奔波半生建立蜀汉，周公瑾出道即巅峰，赤壁一战成名，能说谁比谁强吗？所谓时也运也命也，唯一自己能掌握的就是不停的努力啊。哎呀，你要说这个所谓大器晚成，也有现代的，像狸猫说了，大器晚成40岁以后才起步，比方说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先生43岁吧。大家在这个网上经常会看到一些信息，对吧？ 对， 但在这之前人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才。 嗯，对对对， 也是非常优秀的人才，这一点经常被忽略掉。 我觉得其实大家伙说这个呀，嗯，就是代表了就是更多人的这个心声啊，就是成名还是趁早吧，成功还是趁早吧，就跟刚才我说的似的，哪怕是我读了这本书之后啊，我都觉得，就读的时候，我觉得，嗯，其实这个成功趁不趁早这个事儿不靠谱啊。这个可能大器晚成更靠谱一点，但实际上呢，这个读完了以后，反过来进入到现实生活啊，看到我儿子的时候，我还是想，嗯，还是应该尽早让他迈入成功的这个领域啊。 哎呀，就是大家其实也会引经据典，我觉得咱们直播间的这些网友啊，真的是藏龙卧虎哈。 但是他有一问题，你发现了吗？就是说，所谓成功要趁早这个事儿，就像我们刚才很多网友说的哈， 嗯。 它不是你想成就能成， 那可不 对吧？ 天时地利人和嘛。 哎，所以你看，就是我就记得我特别同意一句话，就是在教育里边说的一句话，说，很多现在很多家长认为说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 嗯， 对吧？但是如果你把人生想象成一场长跑的话， 嗯， 那你这个起跑线只是刚起跑啊， 对， 你人生跑到最后的时候。你到底是谁跑的？谁能拿出最好？谁能跑出最好的成绩？你在起跑线，它是不能决定一切的。 还是那句话 啊， 如果把这个孩子比作一块硬盘， 嗯， 您不要在特别早的时候把这个硬盘给塞满 啊。 看起来什么都会啊，什么唐诗300首，然后算术题，但实际上呢，这孩子就厌学了。 对， 您如果激发他的兴趣，他把这硬盘呢从这个1T变成10T，甚至100T， 嗯， 那他未来的人生其实可以承载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多。 对， 所以就是不要急功近利。 没错， 对，我觉得是这样。 对， 咱们呢觉得成功要趁早，我们可以滋润呐、啊嗯，可以享受啊，是吧？我们可以 规避一些风险啊， 规避一些风险呀、啊 嗯。 他未来万一没有机会怎么办呀？ 是是是。 但实际上呢？不要急功近利。 对， 如果呢，你把你自己的天赋发挥到极致，成功了，恭喜你。 哎， 如果你还没有找到这样的机会，也急不来。 我觉得就像红酒一样， 我记得当时我认识红九的时候，我们俩聊天，红九从开始就说十几岁十五岁就已经是国家二级运动员了啊，其实像师弟都是史东鹏那种啊，就是实际如果走体育这条路可能前途就是辉煌啊，但是呢因为伤病啊，不能不从体育这个行业里 退出了， 退出了， 退出了，一将成功万骨枯， 退出了。但是呢，哎，转到了这个广播啊，或者说转到是这算主持人，算是广播这行啊，这个行当里的媒体这行当。那我觉得咱们别的不说，只是一个读书俱乐部，红九就已经做了十几年了，这个在全国都不多见。 哎，真是十六年了， 都十六年了。你瞧瞧， 读书俱乐部是一个很神奇的栏目啊。 嗯， 你想从读书俱乐部走出去的主持人，那天我算了算，将近二十位。 哎呦， 啊，当然我是一直在啊，我是制作人，我一直在。 对对对对， 大家比方有人生孩子就走了， 你是铁打的营盘，他们都是流水的兵。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是服务大家的，我是服务大家，因为另外几位主持人的话都比我优秀的多啊。这个，所以就是，你有这样一个机会，这也是一个机会。 对对对， 对不对？ 对， 所以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有这样一个机会。 嗯，对。所以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刚才我说在我们这一趴的快结尾的时候，我要给大家揭秘一个，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他最终的一个观点。 嗯 啊，这观点其实挺有意思，就是他在整体他在写这本《大器晚成》这本书的时候，他要做很多研究嘛。结果他发现什么？他发现身边几乎每个人都把自己定义为大器晚成者，不光是就是真正的大器晚成者，还有那些在大三啊，他的同学在大三就加入到美国大学优等生，然后考入法学院，不到五年就成为世界一流律师合伙人的，等等等等这些。所以他就问他的妻子，他说：“你认为大家跟我说啊，我也是大器晚成的人，这句话的时候，他们实际是想说什么呢？”他妻子回答说：“我想，大家都想得到肯定吧。” 嗯，哎。就是有一个希望， 对， 还有机会。啊，我们经常会说这个什么姜太公是吧，姜太公也属于大器晚成吧。 那是我们后一趴的东西。 一会儿我们来说一说。 那我们这一趴其实还有一个互动问题哈，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其实跟我们什么有关系呢？跟我们刚才一直说的就是你努力也不一定就能成的情况下，你说啊，那我相信我能大器晚成。你不能光你相信就行，你得有方法，或者你得让旁人看说啊，这个人应该是可以可造就的，他虽然现在不行，但是我可以帮助他，让他成为一个成功的人。 就是那句话，怎样才能大器晚成， 怎样才能成为大器晚成的人。 哎， 或者说大器晚成的人有哪些素质， 有哪些素质。 嗯 啊，就是咱们今天这是干货啊，最后要抛出几条干货，大家可以说一说你觉得大器晚成的人应该具备哪些素质啊。在大家发信息的同时，我再来看两条哈。这位哥大爷说了，了凡四训有言，命由我作，福自己求。所以呢，成功不在于早或者是晚，只是看自己是否到达了蓄势待发的一个水平啊。 哎， 他说的这个也挺有道理的。 他这个他是因为我没看到这个哥大爷说这个哈，我当时听的是了凡四训说叫命自我立是吧？ 是， 他写的命自我立吗？ 命由我作 啊，他 福自己求， 哦， 对，他就是说命运的好坏啊，那不是上天决定的， 嗯，对， 是吧？就是哪吒那里边那句话叫什么？我命由我不由天。是吧？ 啊，这个是《易经》里边讲到嘛，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嘛。 说的对， 就是这个， 就是福报呢是自己可以求到的， 嗯， 对吧？ 对， 因为这个其实有一个故事啊，今天时间原因咱们就不讲了。其实也是袁了凡年轻的时候遇到了一位高人， 嗯， 啊，那个高人给他带来了不一样的一些感受。 对对， 所以呢，我们还是应该， 听我说吧， 听你说吧。 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这本《大器晚成》的书里，作者他提到的有六条，其实是大器晚成者应该具有的素质啊。各位网友可以来对照看看，自己是不是都具备，或者如果你不具备的话，哪些你可以把它补上来。 好， 哎，第一条就是好奇心。 好奇心， 哎，确实是因为很多时候人有好奇心了以后，他才有动力去干很多事儿。 嗯， 哎，他干起事来才不觉得累，这是第一。第二个是同情心，在同情心里，他在同情心后边他又给了个注解，叫让你在未来获得影响力与领导力。就是因为你有同情心，你能够理解别人的难处，能够尽最大努力去帮助别人啊，然后还能够施以援手，所以大家伙就会追随你一起走啊，这是同情心。那当然同情心这个，当时我看这个书的时候我还在想，我说那其实也包括了什么，就是你能感受到别人的痛点。那从商业角度来说的话，你有同情心，你有共情心，能够感受到别人痛点的话，你自然而然你就能够去满足一些痛点，也就获得了一些商业机会。 嗯， 第三个其实是大家都明白的，叫韧劲儿。 嗯， 韧劲儿，很多时候这个人呐，要想成事儿，这个韧劲儿是特别关键的。你要一下一动就折了，那就完蛋了，对吧？那就真是前功尽弃就完了。第四个叫冷静，这就是去年还是前年，我记得火神山医院里的时候，当时有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看书，然后很多人在底下写，其中有一句话叫“美临大事须静气”。 对， 哎，冷静，冷静是特别主要的。如果说，你要是说你想成为一个大器晚成的人，但是你不能冷静下来去处理很多事儿的话，那恐怕没等你大器晚成呢，你就先把自己栽在坑里去了。 对，你不冷静的话，你影响判断的。 对，第五个叫洞察力。所谓洞察力是什么？我觉得就是观察一些事物，感受一些事物，然后拿出一些方法的能力，这是洞察力。第六个叫智慧。 智慧啊，就这几条啊，它其实说的相对起来比较抽象。 嗯， 但是呢，大家可以通过这本书去进行一个案例的了解。 哎，智慧其实他有一句话，我就说的特好。 好，说说。 他说智慧，他说从某些方面来说，智慧就是平衡。如果你有非常亲社会的特点，乐于向他人奉献一切，那你是不太容易活下去的。当然，如果人人都自私自利，人类又该灭绝了。所以你必须把握好平衡。后来我往回一考虑，我想，哦，他所谓平衡其实特别像我们什么，特别像儒家所说的中庸。 嗯， 过犹不及，你往这边多了可能也是问题，往那边多了也是问题。哎，你在中庸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它是一种相对的智慧。 嗯，哎呀，这哥大爷你又深刻了。人是一根绳索，架于超人与禽兽之间。你想要大器晚成，必须把自己凌驾于超人与禽兽之间，不能够偏于某一方。 哎呀，哥大爷，服了！ 你刚才也不能偏向于某一方，他这也不能偏向于某一方。嗯，这个李静说， 哥大爷这真是，我就是你，我说这个的时候，他其实应该哥大爷已经打出来了， 他已经打出来了。 所以哥大爷你还说的这个不能偏向，就他其实他这个落的结论跟刚才说那个中庸或者说平衡是一样的嘛？ 这也有智慧， 就是、 哥大爷也有智慧，李静也有智慧。 嗯， 他说你们说大器晚成具备哪些素质？一直可以学新的东西，而且觉得特别有趣。这不就是你说的那个好奇心吗？ 好奇心、洞察力，对吧？ 然后学习力，是吧？ 嗯， 哎，我觉得学习力也很重要。 好奇心它激发的就是学习力， 学习力， 对对对， 对他有好奇心才去学嘛， 对对对， 活到老学到老， 是是是。 你要说你这人不吸收了，那就没啥希望了。 哎，我跟你说，我还真是，我就有一个什么感觉，我觉得我过了50岁以后啊，我的好奇心就确实是比以前要减低一些。但是我自己比较庆幸的是，我还有 好奇心， 还有，我不是说对很多事不感兴趣，我还感兴趣，只不过我的感兴趣的东西会，缩小，会缩小区域，会分类。以前我年轻时候感兴趣是，文武昆乱不挡的感兴趣，什么都感兴趣，什么都想了解。 嗯，其实就像咱们经常举的那个例子一样哈，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哈，两点一线或者三点一线。然后就像一个小白鼠一样哈，每天就是在这个圈里转转转转转转。他如果没有好奇心，他不会跳出这一圈儿。这不是做过那小白鼠实验吗？他永远在里面转转转，他跳不出来。那你跳不出来的话，你怎么大器晚成呢？是不是？你就还是在原有的既定的这个世界里面不停的去循环。 楚门的世界， 楚门的世界。 有好奇心，他才能拖住他那个大的摄影棚。 对，真的是这样。秋风秋雨说：“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那大家要多长见识啊，多积累。成功的定义，每个时期每个人也不太一样。我倒同意啊，就是所谓什么叫成功啊，是吧？也并不是说你有多少钱就一定成功， 对 吧？有钱人他有很多烦恼，他也有很多得不到的东西，对不对？我们没有钱呢，但是我们生活呢也挺富足。所以所谓的成功呢，是每个人自己不同定义的。 对 对，咱们经常说幸福感等于什么呢，是吧？就是你所拥有的除以你的欲望。你的欲望越小的时候，你的幸福感越多。你的欲望越大的时候，你拥有的越多也没有用啊。 哎，这有点意思。 欲壑难平啊， 有点 难填呀。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不对？ 特别好，特别好， 是吧？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小收获。 嗯嗯 啊，这个吴梦生说，好奇心必须保持啊，要不连手机都不会用了。哎呀， 怎么还有？怎么还说到成功学了呢？哦，成功学，刚才咱们所谓成功哈， 王阳明啊， 王阳明 啊，对，王阳明，回头咱们可以单独的聊一期， 对对对，知行合一，单独说一说。 对，曾国藩、王阳明，这都可以聊。 吴孟生还说有果断吗？果断应该在智慧里，果断应该在智慧里，因为这个智慧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哈，它其实还有一个定义，就是智慧是什么？是来自我们在经历生活挑战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个人性格和经验特征相结合的一种复杂模式，那刚才您说的这个果断应该是包括在这里头的。 对，应该是这意思哈。 嗯、 刚才还有一位啊， 是 我来找找哈、啊。狸猫说、 嗯、 春秋五霸的晋文公算标准的大器晚成了。 哎呦，这块儿就想不起来了。 他确实，他应该是漂泊了19年 啊， 后来又终于回到了国家。啊，然后杀怀公而立，就是哎，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嗯， 对吧？ 对， 就是太多了。 对，包括咱说那个就是谁重耳啊，也是 哎，对 对对， 也属于大器晚成、 哎、 啊。 哎，你看哥大爷最后又说，咱们自由所乐，自由所好，能拿得起放得下就可以了。 最后给我们一个舒心梗， 挺好。 最后我们要舒心一下啊。 哎 大家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介绍一下，我们在第三节的时候，也就是接下来的一个时段啊，我们会给大家推荐几本书啊，这也是我们书单来了的这么一个环节。在第四节，也就是18:30到19:00这半个小时呢，我们将会为大家来推荐听听 FM 上的有声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有声书啊，也不得了啊，也是确实非常畅销。卡耐基《人性的弱点》 啊、哦，大经典！ 我跟你讲，今天我们选的几个音频啊，都特别敢说 哦， 而且都属于那种，就是在家里说的话。 哦，我天 啊！就父母在家里跟孩子说的话， 哦、 就特别实在 哦。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哈，就是在接下来的两节啊，要一直在我们的听听 FM 上给我们来互动。也欢迎大家进群啊，因为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听友群呢，从这个月也正式成立了。你看读书俱乐部咱们做了那么多年， 嗯， 没有过咱们的群，这也怪我，这也怪我。就是但现在终于有我们自己的一个群了， 太好了。 现在呢已经有58个人了 哦， 未来呢可能会越来越多吧。啊，我觉得，嗯，以后也是一呼百应啊。 我马上就把咱们这个，我先转到这个，一会儿我转到幽默书店的群里头去。我估计可能马上会一堆人去关注我们这个群，进到这个群里头来。 可以，可以，没问题。一会儿给你拉进去，让我们的管理员求求给你拉进去。所以大家可以进我们的群啊，来求求也可以把我们的群的二维码发到直播间啊，发到直播间去了，发到聊天室，然后呢让大家加一下我们的群，因为我们发奖也是通过这个群， 对， 然后给大家快递东西啊。今天您小手最勤快的三位啊，给我们点赞最高的，还可以获得2022年暖心日历啊，这个非常漂亮，非常有手感，而且还带书号的。价值158啊，这里面还有关于教育的本来啊，这个黄甫君伟老师昨天的嘉宾，他的一些名言啊，会为大家带来一些感悟吧啊。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请到了幽默书店的主理人启航，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啊，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啊，我们在第三节和第四节还有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互动的朋友 还可以获得我们的 VIP 听听卡。一会儿见。 北京时间18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阅读打开视野，文字透视世界， 文字赋予我们力量，书籍滋养我们成长。 读书俱乐部，让我们与好书作伴，与经典对话，与经典对话。 今天你读书了吗？ 各位亲爱的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啊，在2022年呢，我们时间啊变换到了下午的5点到7点，2个小时的时间。现在进入到了第三节，书单来了。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幽默书店的主理人启航。启航你好。 哎，红九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启航呢是全民阅读十佳推广人，也是北京阅读季的金牌阅读推广人，所以呢会经常在学校啊，还有企事业啊，还有这个网上给大家推荐好书。 是是是 啊。那今天呢是给我们读书俱乐部的各位听友推荐书，当然了跟我们今天这个大器晚成的主题也是息息相关的。 哎哎， 所以这一节我们也可以互动一个小话题。 嗯， 这个小话题就是你认识什么？ 你知道你认识我吗？ 你知道书里的大器晚成者和大器晚成的人写的书？ 对， 大器晚成的人吧。 哎，都有哪些？你知道哪些就是大器晚成的人？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虫儿啊等等哈，包括还有姜子牙是吧？ 哎，对， 啊，对，还有哪些人啊？然后你包括你知道哪些？书里头啊是哪些大器晚成者曾经写过哪些有名的书啊，都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 赶快互动啊，要不然一会儿都让启航说了。好，我们书单来了啊，我们书单来了。 这个书单呢，我们先说说书里的大器晚成者。 嗯， 其实第一个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就是《封神演义》里的姜子牙，姜上姜子牙啊。 姜太公钓鱼， 哎， 愿者上钩。 这个我前一段时间啊，还真的在某平台上把《封神演义》给调出来了。 《封神演义》 单田芳单先生的， 哦， 真是整个听了一下。嗯，《封神演义》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这个书，哎，为什么？因为它太神奇了。 嗯， 比如说这印象深的，比如杨任啊，这两个眼睛长在手里头啊，是吧？比如说土行孙啊，个子不高，然后这个拿脚一跺地，擦，土遁就走了啊，就等等，就这种。但是呢，就是一直没有系统的啊，这个了解过这里边的一条线。 嗯，我们听听 FM 上搜索《封神演义》 哦， 81讲有声书 哦，有啊， 有 啊，哦， 有也有 啊，这是讲书还是就是 有声书啊？ 有声书，哦，啊，厉害厉害， 有声书 我在听，不是单先生的吧？ 不是 播讲者是马昌辉。 那我听听，回头 再听一遍，给我们贡献点点击量吧。 没有问题，太好了。 我们继续啊。 然后这个当时就是，尤其听到这个姜子牙的这一段的时候，挺感慨的。 嗯， 因为姜子牙等于跟元始天宗学艺嘛，学艺的时候他上山的时候40岁，在山上学了30多年，72岁的时候，师傅说，这个师傅掐指一算啊，就说这个。回头这个谁啊，这个马上商纣就要被推翻了啊，你得下去带着众人把他们给推翻了吧，你下去吧，就下你下山去吧。72岁一老头，你想想，就下山了。下山啥也没有啊，这一直在山上学道，40岁上山了也没媳妇儿，什么什么没有。后来投奔他一个大哥叫宋义仁，我一想这家他大哥那比他得大，你想想啊，两口子对他真不错啊，然后给让他就是让他卖这个卖那个啊，当时我记得好像他跟程咬金有点像，是不是卖过耙子还是卖过筐啊？后来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因为学过道嘛，说不行算命去吧啊，又去给人算命等等吧啊，干了一系列的事儿。后来真正的啊，这个就像刚才红九说的，也是70多岁的时候，好像也就72岁左右的时候，武王。哎，我想是文王是武王都忘了。 西伯侯姬昌， 姬昌那是文王，姬昌， 对， 嗯，然后把就去这个河边上啊，把他给发现了。一看就这个人啊，他怎么钓鱼这钩是直的呀，对吧？啊，然后大谈了一番人生理想啊，国家未来发展，最后觉得行，一块干点事儿吧。 行， 然后就干点事儿去了。那么大岁数挂帅啊，好家伙，可不得了。 所以 当丞相。 成名的年龄72岁啊，这属于大器晚成吧？人那个年纪72岁，还不相当于现在100多岁啊？ 那 是不 是？ 那 是那 时候古来稀呢，都是。所以这《封神演义》这本书也是我们推荐给大家有声书，您可以去听听 FM 上搜索一下81讲的，好吧？ 81讲，我好像我听还真没那么多讲，我觉得 是吧？我们这讲的细， 无孔不入。好，我说实话啊，这过去你看咱们今年开始3号4号做各做了一次节目， 对， 做节目的时候，然后听那个一期是《多拉拉升职记》， 是 我记得我就听笑了啊，听那个里边那个主一个不算主角，一个男的角色，小曾老师播， 小曾播的吗？ 播的那个胡什么来着？然后就是，我就惟妙惟肖啊。然后那之前听的《 长恨歌》， 《长恨歌》啊，王安忆的那个啊，也是，就是能够真的能把王安忆对于上海的那种感觉，他能播出来。 他那个调调是对的。 对，当时我记得我们就在这个互动平台上就说，就是其实听书，我就是听专业的， 哎， 千万别听那是叫爱意吗？就是那个人工智能的那个 AI， 不，我呸，我错了，我错了， 爱意是浏览器。 你看，这50岁的人就是不行，你知道吧？ 你也快成名了， 我快大器晚成了，是吧？ 这已经变成一个梗了。好，来接着第二本。 第二本让老人家歇会儿啊。第二本呢，就是《三国演义》啊。 嗯， 三国演义里头这个大器晚成的是谁呢？其实也不能算大器晚成，我觉得只能说是扬名天下啊，就之前就这说的谁，说的是黄忠 名将啊。 对，其实黄忠我觉着他在这个怎么说，他在定军山那一战，他在定军山那一战之前，其实我认为已经可以了，已经有一定名气了，只不过就是没有后来说受封将军这一块就是更辉煌而已。你要说从成功的角度来说，大器晚成来说，其实他应该不能完全算，只是大器，只是他在晚年的时候成就了他一桩更高的一个成就而已。 对，就是斩夏侯渊那个事儿。 哎，对对对对， 嗯， 只能是这个。然后，所以就因为这个事儿，然后名扬天下嘛，对吧？ 嗯， 啊，但是那个时候他67岁了。实话说，67岁能干这事儿也不容易， 不容易。 而且那个时候我记得黄忠好像也是挨了揍之后出战打的。 是啊， 嗯， 身子骨够硬了， 够硬了， 扛揍啊！ 天哪， 身体好，恢复的快啊。所以他其实67岁的时候还能够带兵打仗啊，还能够扬名天下，这也算是一个，也算大器晚成吧，也算是， 这个怎么还有说 你看啊，我们的这个有说大器晚成的，说孔子算没到底算没算成功？ 孔子算没算成功？孔子那都不已经不能用成功来算了吧？那是圣人呐。 他肯定，我觉得吴孟生说的这个到底算没算成功，因为是在说的是在当时那个时代，我觉得 哦，也就是说当那时候就是当官嘛，你当官算成功嘛，是吧？但是圣人他可比当官要高啊。 但是当年还没成圣吧，对吧？ 啊， 当年没成圣， 当年没成圣。刚才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我看看啊。 我觉得所谓大器晚成这个成，就像刚才我们在上一阶段聊的时候说到，这个成的这个界定到底是什么，对吧？你要说，如果说从孔子这个收了那么多学生，然后游说了那么多这个君王啊，那个角度来说，他的人生的历练和他对于后世的这种影响来说，其实在当时我觉得已经算是成功了。 那太成了，对吧？那太成了。其实你看啊，咱们都说这个两个半圣人啊，一个是孔子，一个是王阳明，还有一个曾国藩啊。曾国藩算是半个，就是他包以曾国藩为例，他其实一直想成为一个圣人，是吧？像孔子那样的人， 对， 对， 对， 对 吧？ 对。 然后呢，在现实当中确实是有贡献，对社会有贡献，然后呢还能著书立传。所以对这样的人来讲呢，他自己啊，其实已经无所谓的成功不成功这个事情了。 他的心力其实已经，我觉得会很充实， 很充实了，非常充实。还有吴孟生其实连问了好几个问题，就是所谓成功，这是向咱们两个发起了挑战。 没有吧？我觉得他有几个， 他说梵高到底算成功没成功？ 我怎么没找这条啊？梵高， 我找了，在18:04发的。 梵高就是，如果还是说，如果你看你把那个时间跨度定在多长，对吧？你要把从梵高他画作创作出来一直跨度到现在，那可一定他无疑是成功的。但是如果说在他梵高所生存的那个年代来说，他肯定不是。 那是他这饥寒交迫的，靠别人接济啊。 他 那时候，他那时候就想，哎呀，有一天我找着一家咖啡馆，能展出我自己的作品就好了。百年之后，我跟你说，这全欧洲、全世界都争相建造宏大的美术馆，把他的作品挂上去，以他为荣。你说这算成功吗？ 那你要从世俗角度来说，没问题了。但是就是，我就还是说看跨度嘛。 是， 但是就是他肯定不能算大器晚成吧。 不能算是啊，很早就走了嘛。 对对对。 所以就是有一些艺术家，他在现世的时候呢，他没有享受到他的这种，艺术作品带给他的，优渥的生活条件啊，或者是这种名声啊，但是在他走之后，反而成了顶级的这种艺术家，也比比皆是。 哎，我觉得我们这个听天 FM 上的网友还真是厉害。吴孟生，你看他说的这个，他对于《封神演义》非常熟啊，卖面粉全吹跑了，没错，我想起来了，文盲拉车880步，对，哎，哥大爷说这也挺棒的，人工智能读书叫读字儿，哎呀，我就听我爱人听他那个人工智能读的那个书，我真就是觉得他说读字儿这俩字儿太精准了，就是读字儿。 我听不下去那种， 我是听不下去，我一分钟都听不下去。 嗯， 我就不知道，哎呀， 他没有情感在里面。 对对对对对对， 他只是因为他录的时候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录的嘛。 哦，这么拼的呀？ 对，就是最简单的这种人工智能，就是把每一个字儿全都用人读出来。 哦， 他再拼上去。 哦， 这是最简单的人工智能。 我天， 那稍微高级点的，就是属于，比方他采集启航的声音 啊， 采集比方说10000个小时， 哦， 他终于摸清楚你的这种停连还有语音， 哦， 是吧？这种磁性， 哦， 然后最终呢，他模仿你， 那个我觉得 那个高级 一点，对对对， 高级一点 啊，读字儿这肯定是不行，哎呀，怎么听怎么难受，真是难受， 嗯， 我连说起来我都难受， 是你读字儿那便宜嘛，用人录稍微贵点儿， 哎呀，我觉得我能理解到这个程度，我应该也算大器晚成了。 你成了， 我成了， 你成了啊！这个刚才说的是《三国演义》是吧？啊， 下边按年代往下推， 嗯， 我们该推的刘邦了。 你这越推越年轻是吧？ 必须的。就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汉太祖高皇帝刘邦啊，汉朝开国皇帝嘛，啊，这个那是对我们这个中国统一有突出贡献的啊。刘邦呢是出身农家啊，这个秦朝的时候担任过这个 沛县的小吏啊。后来因为啊这释放这个刑徒啊，然后就没办法，就只能跑了，跑上藏山里头啊。藏山里头呢，直到这个陈胜吴广起义不久啊，他呢也集合了3000子弟兵啊，然后开始响应，而且攻占了他原来所在的这沛县等地，所以他自称叫沛公嘛。 嗯， 但是这个时候刘邦已经48岁了，所以他啊，如果我们说从这个大器晚成者的角度来说，他的成名年龄是48岁。 嗯，但说实话，他从最开始啊一个小吏，然后成为最终的这个皇上，用的这个时间可真不长啊。是吧，真不长。你看刚才有一位朋友说朱元璋算不算，朱元璋啊他是40岁的时候当的皇上嘛，但是他参加这个红巾起义那可是25岁就参加了，对吧。 哎，这个朋友，你说这朋友，我觉得你看我们在说大器晚成的时候，我们现在在一点点说细节，你发现了吗？ 嗯， 就是开始说大器晚成说的比较虚，后来我们说呢，比如说说到梵高的时候，我们得说你到底看这个时间段能拉多长。 嗯， 对吧，你时间段你要拉到现在的话算成功了，你要是在他当代的时候你就算不成功。 他周边很多人觉得他是一个 loser 嘛。 哎，对对对。然后你刚才说的这个 朱元璋， 朱元璋那就又出现一个什么，就是到底多大程度算有成，你到底是成了皇帝就算有成了 那咱们都不成了 对吧。 对， 对， 对， 对， 还是比如说朱元璋还没有说成皇帝，他只是割据到一方了就已经算有成了。 嗯， 对吧，这个我觉得还有一个程度的问题。你看现在又说这程度的问题了，所以有的时候甭管聊天啊，还是做一个研究，还是聊一个话题，有时候这种层层递进让我们就是一段一段去深入思考，其实挺有意思的。 还真是这么一个概念哈。因为每一个人其实做成一件事儿， 嗯， 我觉得他就可以值得骄傲，甚至说一辈子。你会发现吗？ 哎，对， 你看，就是我跑步那个事儿， 对对对， 我说了一辈子了啊，半辈子了， 对对 对， 3/3一辈子吧。 这个我爸曾经考试，别人都考30多分，他考了98分，他也说了一辈子。 哦呦， 就是这个东西，所谓的成啊。那个可能就是他的成，就是这个字儿啊。什么叫成？ 心里成了，自己的心里成了， 就那个事儿让你值得骄傲。他也许不是一件大事。 你看，这又是两个概念，一个是自己认为心里成了，就是自己认为；一个是旁人看， 嗯， 旁观者的角度。从大器晚成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可能更多还是旁观者的角度， 嗯， 对吧？自己认为自己成了的时候。就刚才比如你说15岁，那其实是少年有成嘛。 嗯， 老爷子当年考试啊，这考试说这个考得那么好，说一辈子，那个我估计可能也是少年有成的事儿， 可能就那次考得比较好 然后呢，更多的我觉得就是如果说谁大器晚成，咱们可能会聊，很少有人自己拍着胸脯我大器晚成 这脑子有点病这个 或者说我渴望大器晚成继续说继续说啊， 我继续说啊。刚才说到刘邦了， 嗯，下边说的这个呢，这人呢和这个晚清啊这个曾经被称作晚清中兴四大名臣，跟这个曾国藩、李鸿章和张之洞一起，这人是谁呢？ 左宗棠。 对，左宗棠。 嗯， 左宗棠是平定这个太平天国运动的这个重要人物，也是洋务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啊。后来这个中法战争的时候呢，他是自请到这个福建去督使啊，最后73岁的时候病逝于福州。那在这个有清一代，左宗棠是少见的这种所谓叫民族英雄。他年少的时候曾经在这个长沙城南书院就读，20岁的时候乡试中举啊。按从这角度来看，从20岁这来看，应该算少年有成了，可以啦。 嗯， 中举那时候不容易啊，对吧？也 中举那算 那 成了， 从此就见官，我印象里可能可以不跪了。而且就是说，你要想打他之前，你得先跟人打招呼，你不能你得夺人功名啊。但是从20岁以后，此后6年啊，3次赴京会试。均不及第，所以没办法，只能够在家呀，就是务农，然后读书。 嗯， 一直到什么时候呢？1852年，也就是咸丰2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左宗棠已经41岁了啊。这个时候太平天国围攻长沙，然后在郭松涛等等一些朋友的这个劝勉下， 这个左宗棠就成了湖南当时的巡抚，叫张亮基啊，他的谋士来策划什么呀？守城军事啊。那太平军呢，围攻长沙围了三个月，没攻下来怎么办？就只能撤了。那左宗棠由此开始他一生的这个仕途。所以他其实，我们查的这个资料上啊，网上的资料说他成名在41岁。其实我觉得不能说成名在41岁，只能说在41岁的时候，他曾经啊当了一个谋士，然后在他的谋划下，太平军三个月没攻下来长沙，也就是说，只是他的一个起步啊。真正左宗棠，我相信，比如说，后来左宗棠出使西方的时候，西方有道菜叫左宗棠鸡嘛。对吧？ 是是是， 我就是能够拿他的名字去命名一道菜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才真正算成了名了。 左宗棠啊，这个吴孟生说干啥啥不灵，抬杠第一名，我觉得我也成了啊。你是负责在聊天室搞笑的吗？谢谢你的幽默哈，希望大家跟我们也共同聊聊天吧，抬杠也无所谓 也无所谓。 嗯，没事，咱们这个理不辩不明嘛， 就是 是吧？你觉得我们说的不对，人家可以跟咱们杠，是不是？ 哎， 没问题。 那我们下边要说的是 郭子仪。 郭子仪，这个郭子仪，我觉得其实我是挺佩服的啊。郭子仪其实在这个安史之乱爆发之前啊，郭子仪一直是没有受重用的啊。那直到战乱爆发的时候，他还因为他母亲去世啊，这个守孝赋闲在家啊。这一年就是他赋闲在家守孝的时候，他已经58岁了， 就是58岁还没被重用呢。 对对对，一直等到他什么平定了这个安史之乱啊，这安史之乱是8年嘛，平定安史之乱之后，他已经66岁了。这时候吐蕃又乘机啊，这个攻长安，然后，但是听说他正调集军队啊，靠近长安的时候，立刻就撤了啊。 害怕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呢？68岁的时候，这个，吐蕃回鹘入寇，这时候又是他说服了回鹘一块联合击败了这个吐蕃啊。那他前半生真是可以说叫什么呀？叫默默无闻啊。 嗯 啊，这个早年参加这个武举的时候啊，其实应该说他成绩还是不错的。后来呢，就是当什么这个镇武军使啊，安西副都护啊等等，53岁啊才升迁从三品的这个左武卫大将军。其实啊，如果从世俗或者从底下从这个普通人角度来说，我认为到53岁他到那个程度就已经算是挺牛的了， 挺厉害的。 可是呢，这个我看的这个介绍里写的就是说，在将星云集的唐代，他这种经历其实挺普通的。那他可能他的那个所谓大器晚成，就一定是安史之乱啊，他能拯救李唐社稷，然后大器晚成。那他那个时候呢，58岁，那真正算完成了。那之前可能他虽然已经官位到那儿了，但是他并没有做出那种震慑，就是不能震慑，就是这种就声名远播的这种大的事业，并没有做出来。 嗯，哎呀，这个大器晚成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大家还挺愿意互动的哈。 哎， 嗯， 这个刚才我们说的只是这个就是什么叫书里的大器晚成者， 书里的大器晚成者。 啊，那下边呢，刚才我们也跟大家提到了哈，互动的另一个话题就是大器晚成者写的书，不知道啊，大家伙儿有没有知道有哪些？您可以发上来，您一边发，我们这边一边跟您唠叨着。 咱们先说一个最著名的吧， 最著名的。 最著名的是西班牙最伟大的作家塞万提斯创作的《堂吉诃德》。 哎， 这书您没看过，至少也知道书名吧？ 对对对对，《堂吉诃德》这个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曾经说过嘛，说这个在欧洲所有一切文学作品中，把严肃和滑稽、悲剧性和喜剧性、生活中的琐碎和庸俗与伟大和美丽如此水乳交融啊，那这样的范例仅见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 哎，说这个塞万提斯这个作者呀， 嗯， 他其实在完成《堂吉诃德》之前，他一直过着流浪汉般的生活，是吧？经常是跟这个死亡擦身而过，没钱啊，经济非常困难，是吧？经常是在这个酒吧的后门在那儿睡着了就，啊，这也算是一个文坛的传奇人物吧。 这个他在这个西班牙军队服役的时候啊，曾经遭遇过几次枪击，而且导致他左手致残了。后来呢，还遭受了5年的牢狱之灾啊，还让这海盗俘虏成为奴隶了。你说这哥们儿其实他挺倒霉的， 够坎坷的。 然后后来成为作家了呢，可是没办法维持生计。到这个30岁到40岁这期间，他曾经担任过海军的代表官和税收员，期间还因为啊会计，他当这个会计这个违规和管理不善，2次被监禁，一直到50多岁将近60岁的时候，他才终于发表了一个叫《关于装模作样骑士的故事》，也就是《唐吉诃德》的这个上卷。 嗯， 那这个故事的发表标志着他开始进入这个创造性多产的时期。之后啊，那时候他已经年老了，你像60多岁了，塞万提斯发表了好多这个诗歌，还有多篇短篇小说，包括《唐吉诃德》的下卷。那《唐吉诃德》这个下卷啊，是在他68岁去世前的几个月才发表的。那从整体来说，因为他最有名的作品还是《唐吉诃德》嘛，对吧？ 对对对。 那如果说还是我们看把这个时间跨度跨到哪儿？如果说跨到现在的话，那他一定是大器晚成的。 嗯， 如果是在他当代的时候，那他还是没算成。 对，那时候还没人知道呢，对吧？哎呀，这个哥大爷又说了，想起了《天龙八部》里的扫地僧，算是大器晚成吗？还是一直很成功，就是深藏不露而已？这是高人啊！我记得小说中其实说是一个身穿青袍的枯瘦僧人，是吧？拿着把扫帚正在躬身扫地，是吧？那胡须什么已经白了。也不知道他是多大了，是吧？ 你这昨天发生了一个事儿，就让我感觉就跟发现了一个扫地僧似的。 有世外高人是吗？ 就是曾经这个幽默书店开始开业不久啊，一两个月的时候啊，有一对父子啊，这个曾经给我们画了好多这个跟幽默书店有关的画漫画、嗯、这个漫画现在被我们做成了台历和明信片了。你可以想画的多好，他要画的不好，肯定我们不会画，我们不会用。父亲当时是80多岁， 哎呦， 儿子是60多岁，两位应该都说老人家给我们画的漫画，我们当时很感动，但是呢也没多想。直到昨天，偶然的和这位60多岁的，就是这位儿子啊，梁山先生聊天的时候，才惊讶的发现，他父亲梁实英先生，哇，那是中央工艺美院的教授。他的作品曾经就是国家领导人在出访的时候带着他的作品作为赠送给外国领导人的礼物啊，然后在我们的大会堂啊，在一些这个重要的这些地方都有他父亲的作品啊，包括他原来学校戏剧的，和林连坤是同学，后来他喜欢这个建筑，然后去天津大学读的建筑，后来哎，没想到后来就到了这个中央工艺美院去教画画。我没想到这么样一位也是一个扫地僧一样的大名家会给我们画那些漫画。 嗯 啊，所以昨天一听我就跟他儿子说，我说哎呦，我真没想到原来是扫地僧。 厉害。所以这个扫地僧呢现在已经成了这种深藏不露啊，就有极高的技艺却深藏不露的人的这个代名词。 嗯， 是吧？哎呀，我这个 吴孟生又说了，一辈子就算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儿都没做过，只要活得够久，当个长寿老人也算成功了。没错， 哎， 一个人有多少人一辈子能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儿？ 是，身体健康 就好。 我觉得这也是很成功的一件事儿。 对对， 因为咱们在过节问候的时候都是身体安康， 对， 就会发现什么是第一位的， 是 对不对啊？ 是是是， 没了这个一，后边全都是零啊。 就是就是， 哎呀，感谢大家的互动啊。这个我们在这一节呢为大家推荐了几本书啊，当然前面呢这几本书都是经典作品，像《封神演义》啊，《三国演义》啊，对吧？像左宗棠啊， 刘邦啊，也是 刘邦 啊， 这都是 书 啊，这都是传记。 对对对，包括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呀，《 唐吉诃德》。 其实还要推荐两本，当然时间关系，一个是《新爱洛伊斯》，还有一个《社会契约论》，是卢梭的。卢梭也是这个大器晚成者的一个典范啊。 对，卢梭其实， 相当于在38岁的时候才有一点点突出的成就哈。 嗯，对对。 他那时候有一篇叫《论科学与艺术》啊， 哎， 但是真正刚刚您提到的，现在洛伊斯和社会契约论啊，就更晚一些了。 社会契约论是他50岁的时候才发表的。 对 对。 好了，各位朋友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这个互动啊，来说说您认为大器晚成的人。那在最后一节的时候，我们会为大家推荐一本书啊，有声书，是我们听听 FM 里面的，讲的全都是掏心窝子的话。一会儿我们接着聊。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阅读打开视野，文字透视世界， 文字赋予我们力量，书籍滋养我们成长。 读书俱乐部，让我们与好书作伴，与经典对话，与经典对话。 今天你读书了吗？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广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今天你读书了吗？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文化盛宴。 欢迎各位亲爱的听友，各位网友，继续守候在读书俱乐部的直播间，还有我们的聊天室。我是红酒，这声音呢是来自 FM95.4 啊，当然了，大家可以打开听听 FM 收听我们的直播以及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我们今天请到的是老朋友，来自幽默书店的主理人啊，也是我们听众服务基地啊幽默书店的主理人启航。启航你好。 哎，红酒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又到了有声书导听的时间了。 嗯， 我们听听 FM 中呢有很多有声书，教给了我们很多的道理，同时呢也带来了很多的故事。今天我们这个有声书呢，您可以搜索一下卡耐基《人性的弱点》啊。今天为什么要推荐这套有声书呢？因为它确实教给大家怎么在这个与人交往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变得很真诚，同时让别人呢又非常的喜欢你，其实是一个沟通的艺术。 你知道这个书当时多火吗？我记得我第一次看这个书的时候是在80年代，在北京的一个书摊上，后海，就是什刹海那附近的一个书摊上。 嗯， 当时这个书是好像分了几本，是一个系列书。整个我印象在那个书摊，那真是摊啊，就是摆在马路边上的摊上，最显眼的位置就是这一套书搁在那儿。哎呀，很多人就是我眼睁睁的在旁边看着很多人都买，因为当时我那时候还是痴迷于武侠小说，对这个卡耐基不是特别懂，嗯，然后就哎呀， 所以成熟的晚嘛。 对对对对，这一个这个，还有一个当时被我称作叫带鱼皮的带泥提啊，这都是属于的成功学的什么的这种。 是，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确实讲的是有道理的啊。我们第一个啊选出的音频呢是你不可能在争辩中获胜，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这一段是怎么说的？卡耐基他是怎么说的？ 如何赢得他人赞同？不要与对方争论不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的一个晚上，我在伦敦得到了一个极有价值的教训。有一天晚上，我参加了欢迎罗斯·史密斯爵士的宴会， 席间，一位坐在我旁边的先生讲了一个幽默的故事。这位先生提到有句话出自圣经，但他记错了。我敢肯定，那句话是出自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这一点毫无疑问。于是，为了显示我的优越，我讨人嫌地想纠正他，他则坚持他的说法。我的老朋友加盟坐在我的左边，他潜心研究莎士比亚多年了。于是我们请加盟先生来做裁判。加盟先生暗中用脚踢我，然后说：戴尔，你错了，这位先生是对的，那句话的确出自圣经。晚上回家的时候，我问加盟先生，为什么明明知道那句话出自莎士比亚，却说出自圣经？他回答说，我们只不过是参加盛会的客人，为什么非要证明一个人是错的呢？为什么不给他留点面子呢？他并没有征求你的意见，而且也不需要你的意见，应该永远都不要和别人有正面冲突。永远不要和别人正面冲突，这句话给了我难以磨灭的教训。辩论的结果十之八九只会使辩论的双方都比以前更加坚信自己是绝对正确的。你赢不了争论，要是输了，当然你也就输了。即使你胜了，你还是失败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胜了对方，把他搏得体无完肤，那又能怎样？也许你会觉得很得意，但他呢，只会觉得受到了羞辱。你伤了他的自尊心，他自然会怨恨你的胜利。正如睿智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常说的，如果你争强好胜，喜欢与人争执，以反驳他人为乐趣，或许能赢得一时的胜利，但这种胜利毫无意义和价值，你永远得不到对方的好感。所以你应该仔细考虑好，是宁愿要一个毫无实际意义的表面的胜利，还是希望得到一个人的好感。 刚才这段音频呢，是我们截取的其中一小段哈，它讲的是你不可能在争辩中获胜，就是这一点，蒋老师有感触吗？ 哎呀，这我昨天晚上就有这么一个特别难受的事儿， 争起来了。 就我儿子嘛，我儿子还是学习上的问题，然后我跟他就肯定就争起来了，而且争起来的时候，我会就拿出父亲这种权威的这种架势 压 啊压他。哎呀，其实刚才一边听这个一边有一个什么感触呢，就是尤其他说永远不要和别人发生冲突，正面冲突啊，我觉得确实是，因为你要他说没有赢家这样的话，因为第一个，你比如说像你和别人正面冲突，不管你是赢了你还是输了，你赢了的话你是不是会伤感情？ 对， 你输了你会觉得你被对方伤了感情， 反正没有胜利者。 哎，对。然后呢，这说的还是和亲人或者说朋友或者同事之间，就像昨天我跟我儿子这种哈，那我觉得肯定会伤感情的。那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经常在微信或者在这种社交平台上会看到，说所谓垃圾人，你要和垃圾人发生正面冲突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结果？ 嗯， 对，所以我觉得，哎，讲的真是挺让我有感触的。 对，因为我们说的这个争辩，并不是说在科学理论上大家这个争个真伪，不是那个概念，其实而是在人的沟通的过程当中，因为你一旦说了不，一旦在这个跟人杠起来哈，等于关闭了沟通的大门，对吧？所以呢，其实我们人在一起嘛，其实还是要敞开自己这扇大门。 对， 那如果你是作为领导者，那赞许别人和褒奖其实是你最有力的一个武器，也像发动机里的润滑油一样，就像手术室里的麻醉剂一样，这个在管理的过程当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如果你非要去批评别人的时候，你首先呢还是要肯定他的 优点， 对， 然后再批评，这样也比较好接受一些。 对对对，所以抑扬先抑，欲扬先抑那种。 嗯， 哎，你看这个用户，这个叫3137，红酒好，启航老师好。这个我猜想，这个可能是我们那个幽默书店群里的，因为我刚刚发到群里头，刚刚在我们这个间隙的时候，我发到群里，我觉得既然同时问咱俩好，可能是由那个群里过来的。 欢迎用户3137M 啊，欢迎新用户、老用户，跟我们一起来互动。 这个刚才我看这个，你看是亨瑞杭，这个我的英文名原来就是学英语的时候就是亨瑞， 你就叫亨瑞啊？ 对，就是、 哦、 就拿它来代替行了嘛，亨瑞 T。 行啊。是和长个一样，有人早有人晚。他说这成名就跟长个一样。 我说实话啊，这个亨瑞杭说的这个。这是一个，这怎么说，这是一个特别理想的状态。 嗯， 但是就这个，我觉得这世界可能还是二八定律的，就是可能有20%可能最终能够觉得自己还是成功的办成了一个什么事儿啊，自己还是尽管是甭管是少年有成还是大器晚成还是成了，可能80%人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做成什么。 是， 对。 哎呀，我就觉得自己没有做成什么， 你快拉倒了。 但是我 不太这么谦虚的啊， 在直播间的时候就觉得很幸福 啊，君临天下一样啊。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有大家陪着啊，觉得特别的温暖 啊， 是吧？感觉被大家拥抱了 啊。是，一会儿我给你拿一大衣来再。 我们再听一段吧。 好， 这个也是来自我们听听有声书的啊，就是。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叫卡耐基人性的 弱 点、 嗯、 我们截取这个叫什么呢，如何使婚姻更幸福。 婚姻更幸福，不要试图改变你的伴侣。英国著名首相迪斯雷利说，我们的一生会做出许多愚蠢的事，但我从来没想过为爱情而结婚。迪斯雷利确实没有为爱情而结婚，他娶了一位有钱的寡妇，这位寡妇足足比他大了15岁。寡妇知道迪斯雷利并不爱他，也知道他是为了他的财产才娶他的。但令人奇怪的是，在所有支离破碎、充满污浊之气的婚姻里，迪斯雷利的婚姻却是最富有生机的成功典范。迪斯雷利娶的这位寡妇既不年轻也不漂亮，更不聪明，甚至离这些还差得很远。但在如何处理婚姻生活中的问题方面，他却是一个天才，一个真正的天才。当迪斯雷利精疲力竭地回到家里后，妻子玛丽会说些家常话，让他感到轻松愉快。家变成了迪斯雷利求得安宁、不需要斗智斗勇的地方。和妻子在家中相处的时间成了迪斯雷利最快乐的时光。在30年的时光里，玛丽总是不知疲倦地谈论她的丈夫，赞赏他，夸奖他。她只为迪斯雷利一个人而生活，甚至她的财产也只是因为能让迪斯雷利生活得更加舒适而变得有价值。他所得到的回报便是他成了迪斯雷利的女神。就迪斯雷利而言，玛丽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女人，但迪斯雷利非常聪明，他让她随心所欲地做她想做的事，即使她在公共场合中显得既愚蠢又笨拙，迪斯雷利也从来不批评她。如果有人敢讥笑他的话，他还会激烈而忠诚地为他辩护。正如亨利·詹姆斯所说，和别人相处所要学习的第一课，就是不要干涉别人寻找快乐的特殊方式。如果这些方式并没有对我们产生强大的妨碍的话，李兰·法斯特·伍德在他的《在家庭中共同成长》一书中也说， 若想婚姻成功，绝不只是找到一个好的配偶，你自己也要成为一个好的配偶。因此，若想使你的家庭生活保持幸福快乐，就请记住，不要根据你的意思去改变你的伴侣。 不要根据你的意思去改变伴侣。其实呢，这也是教大家夫妻之间啊怎么来相处啊，男女有别，他们的思维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如果你只是以你的要求去要求对方，这个很难做到。 在差不多10年前，我读过一本书，名字忘了，讲的是讲的是西方的一个人写的，然后里边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说他曾经观察他的太太经常会跟他们家雇佣的那个小时工钟点工起冲突。为什么？那个钟点工擦桌子喜欢把这个桌子呀，就是抹布放在桌子上之后然后圆着擦，但是他太太呢习惯横着擦，然后竖着擦，然后再捋一下桌子边儿。但是然后俩人冲突不断，就是其实都是什么，就是他那个太太特别想去改变对方，但是实际上让两个人弄得都不高兴。 对，其实说实话啊，这个夫妻之间其实如果真的想好好过下去，必须懂得包容两个字，就是你必须得包容他身上的一些所谓的缺点，对吧？就是所谓的毛病， 比如说咬牙吃饭吧唧嘴， 这也很难改的，真的非常难改的啊。就是你看法则一啊，有7个法则缔造幸福家庭。第1个，停下那些无谓的唠叨，让家成为一个宁静的港湾。法则2，不要试图改变对方。3，请不要互相指责，记住啊，不要互相指责。4，真心诚意欣赏对方。5，细微之处见深情。6，夫妻之间同样需要谦和有礼，不要做一个盲昏盲啊。所谓这个昏盲，就是说你其实不太懂得这个结婚是一个什么事儿啊，男人是一个什么人种，女人是一个什么人种，不同的人种。我跟你讲，真的，他的脑子长得不一样， 金星鱼来自火星， 是他是不同的星球都是。 这个我曾经读过一句话，那句话其实让我特别的在之后的这个婚姻生活里我觉得还是挺受益的。 嗯， 他说什么？他说家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 太棒了， 是一个讲爱的地方， 太棒了，太棒了。 哎， 就是这样的一句话。 因为很多人其实在婚姻生活里经常会说什么呀，你讲不讲理， 没理可讲。 对， 对，去外边讲理去，在家里别讲理了。 就是、 啊、家里就是爱，好吧， 就是讲爱的地方。 接下来我们听的这段呢，是如何赢得他人的好感，来自听听 FM 的有声书卡耐基《人性的弱点》。 如何赢得他人好感？真诚地关心他人。纽约电话公司曾经做过一项调查，研究在电话通话中最常用到的是什么字。答案想必你早就猜到了，正是我这个字呀。在5000次的电话谈话中，我这个字大概用了3900次。当你看到一张与别人的合影时，你最先注意的是谁？肯定是你自己。如果我们只是想引起别人的注意，想让别人对自己留下印象，我们就不可能交到许多真心诚恳的朋友。真正的朋友不是用这种方法结交来的。维也纳已故著名心理学家阿德勒写过一本书，叫做《生活的意义》。在那本书中，他说，一个对别人漠不关心的人，他的生活必会遭受重大困难，同时还会给他人带来极大的损害。所有人类的失败都是由于这些人造成的。许多年前，我在布鲁克林文理学院开设小说创作课。我打算邀请一些知名并且十分忙碌的作家为我们讲授他们的写作经验。我给他们写信，每封信都附上了150名学员的签名。 我知道他们都很忙，所以还附记了一些希望他们回答的问题，以便节省他们备课的时间。他们很高兴地接受了这样的安排，都答应前来。用同样的方法，我还请来了许多其他的杰出人物到课堂上为学生们做演讲。一个人如果真诚地对别人产生兴趣，在两个月的时间内，你交到的朋友比让别人对你产生兴趣在两年时间内结交的朋友还要多。所以如果你要别人喜欢你或是改善你的人际关系，那就从真诚的关心他人做起吧。 最后说到真诚的关心他人哈，其实如何赢得他人的好感，做一个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车见车爆胎的人呢，这挺难的啊。就是除了你自己树立一个良好的自我形象之外，啊，就是你跟别人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是吧，你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其实都体现这种个人的魅力。啊，大家都希望在这个陌生人面前留下第一印象，怎么做到呢？刚才其实也提到了，真诚的微笑，是吧，喜悦的语调，还有这种关注的眼神，还有善于倾听的态度，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很多人其实是他没有听得的，他不听你说话， 对对， 他也不看你。很多人我发现都有这个毛病。 对对对，我是确确实实对于倾听这个事儿，应该叫倾听还是倾听？ 倾 听， 倾听。倾听 对倾听这事儿，我感受特别深。就是我有几次这种啊，就是我跟别人沟通交流之后，其实我没有说什么话，我只是在听对方说，然后呢，偶尔。听完对方说，然后我会给予这个一两句回应啊，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听对方说，然后啊点头，然后真是不约而同的，之后通过第三方转回来的，就说哎呀，我跟强聊天聊得特痛快，特好，特别那什么，强这人真是哎呀，这个就收了一堆我的好话， 你知道这为什么吗？ 啊， 最关键的其实就是两个字儿， 什么？ 他得到了尊重， 啊，尊重，哎，也可能 是吧？ 对， 我觉得是 啊。但是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是真是特别，就是所以，我后来经常跟别人在交往的时候，我就会采取倾听的这种状态，而不会说我去主动的去喋喋不休的去说一些东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当一个主持人真的挺难的，因为一直要不让别人倾听，自己在说。 主持人做不好也招人烦啊。来，咱们倾听一下，听听咱们聊天室的各位 哥大爷 家人们都说什么了啊。哥大爷说，家属看谁主动认怂的地方。您这我觉得有点像刺猬哈。 还是主动认您，他后来写了个您，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纠正一下。主动认您的地方也不对啊。吴孟生说受益了。哎呀，我觉得大家伙其实跟我们一块儿来聊这个话题，就让我们很受益。 是，7373，好事多磨，能成功最好啊！这个，还有这位燕儿在林梢说的， 这一看是看琼瑶小说出身的， 文青啊， 文青， 很文艺啊。 是 说，如果可以早成功，又有谁愿意等待半生呢？ 哎，这其实就是今天我们之所以做这一期节目啊，以这个《大器晚成》这本书为基调，我们来聊今天这个话题，你认为少年有成还是大器晚成哪个更好啊？这个事儿，我们想传达给大家的，其实就是什么？确确实实如您所说，少年有成可能只是很少一部分人能达到的，大部分人可能还是要充满希望的，一直往前走。那在往前走的过程中，你怎么能够让自己的目标是大器晚成的那个目标？怎么去达成这个目标？其实今天我们已经跟您说了。起码后边那六个点，对吧？ 对， 哎，你需要具备的六个素质， 没错哈。谢谢各位参与我们的互动哈。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那我们先看看谁的小手最勤快吧。选出三位点赞助力榜的前三甲啊，萤火虫，哇，萤火虫今天又是第一位，然后修缘 又是第二位啊， 又是 第三位是骑着乌龟找亡妻啊。他这个谢谢大家啊，谢谢这三位朋友，尤其是这个萤火虫这一个人，哇，这盯好几个人的啊，这个火力真的是太足了。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啊，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然后我们也选出几位跟我们互动啊非常积极的朋友，他们是可以获得听听 FM 七天 VIP 体验卡，可以在听听 FM 上畅听价值万元的有声作品。这几位分别是吴梦生、5335IK、秋风秋雨，还有燕儿在林梢啊。感谢大家的互动。哎呀，是不是意犹未尽的感觉？ 确实有，确实有。今天聊得挺嗨的感觉。 哎，对对对，所以呢，我们未来还会有更多的知识点啊，还有更多的好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了，好吧？在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再会了。 你是心中一颗恒星，叫我不停往前行。It's my dream, it's magic, 梦想绽放天际，百年征战并非一片坦途。穿越人海，从不懈怠，永远都心怀期待。 今天你读书了吗？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